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60集《刺青》。费胜注视着下边的人， 林牙子，那是樊州的老鸨。 樊州的老鸨身形肥硕，衣饰浮艳，收拾得油头粉面。他从前来这里不跟行商做买卖，专门替雷长明带孩子，后来严氏因此跟雷长明闹掰了，他往敦州的生意受了阻碍，才不情不愿地改成了卖女人。人都是从中国各州收过去的，最饿的那几年一斗米能换一家老小。费生半俯身开始详细介绍。 主子，这个老鸨叫翠婷，咱们在樊州听记物价的时候顺道查过他的底细。他跟雷长明是老相好，原先是端主人，兵败以前也是做老鸨的，后来去泛舟干老本行，底金都是雷长明出的，所以他才肯冒着风险给雷长明送孩子。 翠琴攥着帕子扭身挤在行商群里，没人敢在这儿开他的油，倒是他偶尔看上了哪个，还会想法子把人家弄到手。他是敦端樊三州的老资历了，在道上混得久，跟雷长明和蔡玉都有那么点牵扯，就是还没有扒上严氏这艘大船。翠琴身形肥胖，坐下来时挤开了几个男人，他翘起腿斜倚在桌边，后头跟着的白面男人跪着给他点烟枪，他歪头嘬了几口吞云吐雾。 大侄子还没下来呢。 翠琴往上瞧了几眼， 这么久的时间啊，别说吃饭了，就是钻被窝也该鸣金收兵了。 旁边陪坐的行商说， 妈妈这次来带了什么好货，趁着机会拉出来溜一溜，哎，有合适的我们也要啊。 翠琴端详着自己右手上的金镶玉镯， 呸，你配什么好货，咱们这次带的可不是几十两银子的阿杂货，那都是顶个出挑的厨，往去都走没个几百两甭想带走。 哎，厨哪值这个数啊，婊子都是风情货嘛，自然越懂行越贵的呀。 哼，你们就配玩一玩那些个烂窑子。 翠琴染了扣单的手指摸了把白面男人的面颊，咯咯笑道， 早年端州还是大州销金窟的时候，妈妈我手底下全是角色，管中绑平了那么多年，别家的贱人哪个能压过我的闺女。 兵败时翠琴逃得狼狈，一般不提往事，但今夜气氛好，左右都是奉承，他抽着烟在簇拥里洋洋得意。 别说妈妈眼气儿高，今儿带来的货换作以前，在我的管理只配端茶倒水。 翠琴嘴上的胭脂涂得鲜红，她的妆浓盖掉了不少皱纹，能从轮廓里看出来早几十年这也是个大美人。 啊，妈妈提名字呀。 翠琴轻蔑地笑起来， 管中榜头三名那都是妈妈管理的姑娘，个个都嫁得好，今日的婊子和妓子分不开，他那会儿可是泾渭分明，满意的你们看一眼都得花金子，挂上牌不见就是不见，可比千金小姐还要宝贝。大侄儿他娘也是妈妈的闺女，明洞茶石河畔的小银雷呢，嫁的就是端州朱氏。 翠琴说着拧了把男人的脸，吐他满脸的烟， 这都是小角色，妈妈最宠爱的就是管中第一了，洁白如玉，质料似瓷，听过没有？当年只要搁了这位的牌子，端州城那就是万人空巷，连皇帝老子远在去都都想一睹芳容。 周围的行商一拍手喜道， 啊，白茶呀。 翠琴在烟雾缭绕里如痴如醉，她搭着手臂像是还没有醒过来，哼了一声喃喃道， 白茶呀，你们心以为洁白如玉是假的吗？ 那是真正的如玉似瓷，你们要是见着他，只要他蹙起眉，保准个个的跪着给他当脚踏，谁也舍不得叫他挨着地上的灰呀。 堂子里都是烟味，呛得几个陪坐的姐儿直咳嗽，但他们卖笑的不敢掩住口鼻，就怕让身边的客人疑心自己是在嫌弃，所以个个憋得粉腮泛红，挤得中间香汗淋漓。翠琴叫人摆牌，要摸几把去多流行的花子玩，她带的男人生得英俊，一直跪在边上给她揉腿。过了不到片刻，其中一个姐儿实在坐不住了，平着眉眼怕细咳，她闻着这味儿不对劲，又嗅了几下，哎呀的站起来，惊道： 着火了呀。 堂子里的行商和姐儿顿时都慌了，大伙儿看烟雾滚滚，那侍奉的几个人早死了，一时间惊呼声四起，个个手忙脚乱地收拾银子，揣在怀里也不知道是不是自个儿的，牌掉了一地，翠琴太胖了，被挤得摇晃，另边的簪子也掉了。率先冲到门边的人砸门喊道： 开门啊，开门！你这怎么还给锁上了？ 桌椅翻倒，还有人想爬窗，但那窗也给封住了。雷惊蛰骤然冒出了头，他望了眼下方，翠琴看着他了，连忙挥着帕子喊： 大侄儿，快想法子开门，后面烧起来了。 费胜已经摸到了刀把，就等沈德川一声令下，锦衣卫马上就会群扑过去。但是沈泽川吃着茶没吭声，费胜忍不住说： 主子。 就在费胜言语间，雷惊蛰跟前的栏杆上忽然扒上了只手，接着攀跃上去一个男人。雷惊蛰当即变色，向后躲闪着对方的弯刀，屏风被轰然撞倒，露出中间的桌椅，其中竟然只有雷惊蛰一个人。费胜大惊道： 他根本没请人，这是引蛇出洞。 沈泽川想摸折扇，又记起来给折断了。他把茶喝完，看雷惊蛰留在底下的人马正在快速上楼。奇怪的是，五楼除了雷惊蛰那块，其余地方都很安静。费胜眼睛毒，突然伸出了头，盯着对面的打斗，仔仔细细地看着，没有放过他们任何的动作。费胜奇怪地说： 主子，这也是只蝎子？ 前来行刺雷惊蛰的男人在行动间露出了侧颈，上边赫然纹着只蝎子，与吉达的一模一样。内讧，费胜下意识地想到，对面已经打成一团，雷惊蛰旧伤未愈，此刻难以招架对方的凶猛攻击，只能不断避闪，两方蝎子交汇在逼仄的隔间。沈泽川看见了弯刀和棱刺，费胜蠢蠢欲动，想着今天一雪前耻，为屡次失误的锦衣卫驳回面子。老天有眼，专门安排这一场狗咬狗来助他一臂之力。他拔出了绣春刀： 主子，我们就趁此机会拿下雷惊蛰，再把他审个底朝天。 急什么？ 沈泽川不急不徐， 人家在耍猴戏呢。 费胜原本不解，但他看雷惊蛰神色紧张，又不像是设计这场的人，两方人数相似，打斗间只听噼啪声不绝于耳，琉璃灯、玉枝瓶都摔得稀烂。他观察入微，发现雷惊蛰已经有了撤退的意图，下边乱成一锅粥，但浓烟滚后就再无动静了，灯笼照样高挑，悬在大堂中央的巨型琉璃宫盏转着各色花样，死掉的侍女侍从都被处理掉了，连地上的血迹都擦得干干净净。后边的帘子一挑，新的侍女们就端盘涌入，把那翻倒的桌椅重新扶起来，言笑晏晏地拉回各位行商。铜锣被陡然砸响，那原先在当铺见过的伙计一身簇新的袍子，拎着铜锣登上了堂子内的歌舞台，又砸了几下，朗声说： 落山头目雷惊蛰，敦州小蝎海日谷，高手逢高手，今夜谁死谁活，诸位爷下注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